全球的不睡星人， 全体集合！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不夜城 DJ 麦麦麦同学回归日播，暗夜发光，满格回归。月夜月动听 FM97.4 每晚12点， 空中不夜城，让我们现在开始。嗨嗨嗨，全球的不睡星人，大家好，这里是在每天晚上12点准时跟各位见面的空中不夜城，我是麦麦麦同学，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今天晚上同样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带领大家遨游夜空，你准备好了吗？ Let's go！ 绕着月亮前为地球，爱的过头想把楼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随心里面泡个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信心还在冲个音浪，自由穿梭在精英之上，音浪再强不忘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再强不忘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再强不忘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再强不忘会被撞到地上。冲上前放开这前，地心里面抓不住你，冲上前放开这前，地心里面抓不住你， 跟着音浪一起流动，就跟着音浪一起流动， 像个彗星穿越黑洞，跳水跳到陌生太空，新的开拓新的宇宙，你接受我这个流星的自由，希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猛越来越凶，怎么撞也不痛站不住，音浪一直撞就跟着流动，让自己爽， 音浪再强不慌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再强不慌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再强不慌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再强不慌会被撞到地上，纵身体放开自己，地心引力抓不住你，纵身体放开自己，地心引力抓不住你， 跟着音浪一起流动，就跟着音浪一起流动， Come on！去 Come on Just feel the grace Come on 去 Come on、做身体放开自己，地心引力抓不住你， 同学 回归日播 FM97.4 空中不夜城 play 一整夜的好歌好曲，好听到 就是不想睡， 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지금 내가 걸어가는 거리 Blackpink 4-way 사거리 동선 한복 사방으로 running 이는 버킷리스트 싹 다 버리 널 당기는 것도 멀리 매일 치는 것도 제 멋대로 하는 bad girl 조금 싫어하고 누가 뭐라 하던 with a bass drop it's another banger 두 번 생각해 흔한 남들처럼 착한 척은 못하니까 착각하지 마 쉽게 웃어주는 건 날 위한 거야 아직은 잘 모르겠지 굳이 원하면 test me 난 불 보듯이 뻔해 만나는 걸 원했다면 oh, wait till I do what hit you with that through FM97.4 在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在脑海里说心话后 思念你所思念的聆听每一次的心跳 嗨，这里是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天晚上0点跟大家相见。在电影《寻梦环游记》当中，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只要我们不曾遗忘那些逝去的人、逝去的事，就会永远的活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爱你，好大的口气。记得心虚只会傻傻看你话讲不完一句点头微笑握法和招呼手势你细微动作我都牢牢记心底还有需要我目不转睛除了你还是你在这整个世界里还有谁能瓦解我自信不易，今天 天雨天和有风天气，看见你空气都有心事的气息，还有需要我目不转睛，除了你还是你，在这整个世界里还有谁能完全我自信，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